去的好时光，有一万岁朋友，有一万岁举杯奉迎，风声歌颂友谊，地久天荡在故乡青山上，我们也曾历尽苦辛，到处奔波流浪，有一万岁朋友，有一万岁举杯共饮，风声歌颂天天长。